那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就没有因果关系，这个是条件说。 那条件说呢，只是在探讨结果跟行为之间有没有关联性。至于说这个结果的发生，可不可以算在这一次行为的账上，算不算是这个行为的一个作品，那个不是因果关系的问题，那个是规则的问题。那我们国内呢，因为因果跟规则呢，并没有把它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国内呢是把这两个加在一块呢，用所谓的相当的因果关系来判断。那我上次也跟各位介绍过，相当的因果关系呢，它的判断的一个背景事实呢，其实有蛮多的一个争议的。但是呢，比较合理、比较不会有漏洞的讲法，那个相当因果关系应该是要采取所谓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就是以一般人或者是行为所可以认知的事实作为判断的背景啊。那其实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说其实大部分的案例你用相关因果关系判断，跟用所谓的条件说加上这个结果规则的判断，它并不会有说有太大的差异性，原则上其实都一样。现在只不过说我们认为说相当因果关系的一个判断背景本身其实也蛮大的争议嘛。而且所谓相当不相当本身呢，其实也比较模糊一点，所以它说服力比较不够，所以呢它在德国学术上都没有成为通说。那有关这个目前结果办呢，德国通说认为要有两个不成文的要素，第一个就是因果关系的要素我们才条件说，第二个就是要判断结果的发生可不可以算在这一个行为人这一次行为的账上，我们给它称作结果规则。那结果规则呢，是刑法的一个价值判断。这个部分呢，在客观规则理论形成之前呢，曾经有所谓的这个重要性理论，曾经有人提出所谓的重要性理论。那这个重要性理论呢，它其实呢，比较大的贡献是在于，它就是提出说，有关结果犯的这个判断，应该把因果关系跟结果规则分开，因果关系采条件说，而结果该不该算在这一次行为的账上，他就以这个重要性的标准来判断。但是呢，因为是不是重要的一个行为本身呢，他的讲法呢也不够清楚，所以呢他当然就没有成为通说。但是呢，他的贡献就是在于说，从大概重要性理论以后，德国的刑法学界对于结果犯的一个要素，他们就把因果关系跟结果规则把它分开，当成是两个平行的一个要素，一个是在探讨行为跟结果有没有关联性，一个是在探讨结果可不可以算在这一次行为的一个账上。所以重要性理论呢，最后当然没有成为通说，但是呢它的共性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架构。那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有关结果规则的这个客观规则理论。这个客观规则理论，那我想在讲这个理论之前呢，各位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现在是在探讨结果犯，那前提要件一定是行为跟结果之间有没有关联性了，有关联性了嘛。现在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判断，说如果我把这个结果算在这个行为人这一次的行为的账上，在刑法的价值判断合不合理。如果你认为应该要算在这个行为的账上的话，这时候结果可以归责给行为人，它的效果就是什么？它的效果就是客观构成要件实现了。那你要知道，客观构成要件实现的概念就是，这个事件已经算是刑法那个犯罪类型所要规范的法益侵害的事件。我们知道刑法分则的每一个犯罪类型都是立法者所想要处罚的一个法益侵害的内容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今天结果可以算在行为人这个行为的账上，那么就可以被理解成这个犯罪类型的客观构成要件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立法者想要处罚的那一组法益侵害的内容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剩下需要再检讨的，当然就是主观面的什么故意或过失而已。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在判断说这个结果可以算在这个行为的账上，你要了解，那就代表了法益侵害的内容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是刑法所要规范的那个法益侵害的内容，已经算被实现了。好，那客观规则理论它怎么样去判断这个结果可不可以算在这个行为的账上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呢也不是一个人提出的，是不同的这个年代都有人提出了这个有关规则的一个标准。那只是后来呢，在德国学界呢，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架构。那因为它是放在客观构成要件里面检讨，所以称为客观规则理论。你也可以说这里的客观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 合理或是一般性的价值判断啦。哦，总而言之，他是在这个客观构成要件里面检讨，他讲的是结果可不可以归咎给行为人，讲的是刑法的价值判断的问题。那价值判断当然要求其合理性嘛。哦，好，那我们一般对客观规则理论的描述是什么呢？哦，大概有这样的一段话。因为既然我们现在在探讨结果犯，那么我们想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是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立法者想要处罚的那个后果的一个出现。如果你不要去做危险行为的话，那么损害的后果当然不会出现。所以就人去预防那个损害后果出现的手段来讲，预防危险行为当然就能够避免怎么样，避免这个法益侵害后果的出现。所以客观规则理论他认为说，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在这个人行为的头上呢？一定这个行为本身呢有引发导致结果发生的一个风险存在，所以他说一定是这个行为制造了风险，而这个风险呢是法律上呢不接受的风险，法律上没办法忍受的一个风险。好，所以你看对客观规则理论的描述，通常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行为人呢在本案里面制造了一个法律上所不容许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呢，好，这个风险它实现了本案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最后是行为所制造这个风险而实现的，并不是其他风险而实现的。有时候我们知道说，虽然行为人制造了风险，可是那个结果不代表一定是这种风险的实现，搞不好是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风险的实现嘛。好，所以前提呢是第一个是行为要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呢在具体的流程里面呢实现了本案要规范的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我们也认为在构成要件所要掌握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在这一次行为的账上。好，你看我们这边对客观规则理论的一个描述呢，就是在我们239页这一段话，行为人的行为对行为客体制造了一个不被容许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呢，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风险在整个流程里面最后呢真的实现了本案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呢也在这个犯罪的类型哦，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掌握的范围内，那我们就说那这个结果可以算在行为这一次行为的账上。好，这是所谓的客观规则理论这段话里面呢，一般大家是把它拆成三个下位概念，第一个要这个制造风险，而且这风险是不容许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实现。第三个就是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一般把它分成三个下位概念，这是比较常看到的一个下位概念啦。但有些老师哦，你只看到制造风险跟风险实现。因为他把这个构成要件效力范围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哦，放在风险实现一部分放在风险实现或一部分放在制造风险里面一并处理掉，但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三分法，制造风险、风险实现跟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那这三个下位概念各位要知道以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你在检讨一个案例的时候，你已经发现说这一个行为跟结果之间已经建立起因果关系了，那你要探讨这个结果可不可以算在这个行为的账上，那我们说有这三个下位概念，这有没有先后顺序之别？有没有说一定要先从这个讨论，可不可以先讨论这个再讨论这个再跳回去，可不可以这样子呢？哦，那我想哦，这个书本上没有特别强调这个部分，可是呢有老师有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制造风险一定要先判断哦，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今天是在探讨结果犯，探讨结果犯一定是立法者不想看到这个结果，不想看到这个悲剧。那如果你想要预防这个悲剧的发生，预防这个结果的发生，一个在技术上有效的手段就是不要让你做危险行为，而且这个是法律上所禁止你做的危险行为，当然就可以避免这个后果悲剧的发生嘛。所以首先在观念上应该先判断说，你这个行为制造了一个危险吗？而这个危险是不是法律上所不容许的危险？如果你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应该要被鼓励的，根本不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即使你的行为跟结果之间有关联性，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结果不应该算在你的头上。好，好，这个是先要判断制造风险。那至于制造风险判断完之后，这两个要哪一个先判断呢？那有提到老师认为说都可以啦，好，都可以。但是我想 最起码哈，大家要形成一个固定的思考模式，就是一个标准的思考模式，大家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判断啊。首先，先判断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我们简称制造风险。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哈，危险无所不在嘛，对不对？你来上课会不会有危险？也有危险啊，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搞不好这个边上课边吃东西的话，去噎到也说不定啊，或者是坐电梯的时候呢，碰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故？所以其实到任何地方去呢，都有危险。哎，各位，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吃东西，你们尽量吃啊，不会影响我。虽然我今天晚上没吃饭了哈。好，那我跟你讲说，其实风险无所不在。今天母亲呢送孩子去上幼稚园，也可能呢娃娃车呢好这个司机乱开车，然后呢小孩子发生事情。也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呢，哈，可能从呢这个楼梯跌上来，跌下来，所以我们说其实风险呢这个无所不在嘛，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谴责的一个行为，一定是说，虽然这个行为有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是法律上不接受的风险，难以忍受的风险，所以呢，制造风险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说你要判断这个风险是法律上可以接受还是不能接受，那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概念叫做容许风险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风险虽然它有危险没错啦，但是这个风险是一个容许风险的话，好，是一个容许风险的话，我们就认为说这个结果不应该谴责给这一次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个风险是法律上可以容许的一个风险啦。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开车，虽然我们知道开车动力交通工具一旦撞到了人，可能呢不是骨折啊，那就是死亡嘛，很严重嘛，哈，或是比较严重的受伤。但是呢，我们为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便利或是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还是允许开车。可是呢，所谓的允许你开车，一定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让你呢的车子在路上行走。例如说，你的车子呢，好、哦，事实上呢，它的机械性能啊等等，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嘛。好，或者是说你已经遵守了交通规则，你也有一些这个可以开车相关的一个证照，原则上我们才会说你这个风险是一个被控制下的一个风险，我们允许你可以怎么样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上路。所以呢，这个风险容不容许，原则上这个国家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规则作为我们这里判断的一个标准，原则上都是取决刑法以外的规定。我们针对交通案件是有交通规则来规范，所以如果原则上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我们一般就会说你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盖房子呢也有建筑树成规，例如说这个灌浆的时候，要灌浆之前啊，那个混凝土呢一定要先做氯离子的测试，如果氯离子超过一定的标准，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海沙嘛，对不对？那个房子本身呢，本身可能一阵子之后，那个钢筋会被那个海沙所怎样腐蚀嘛，所以可能就会结构有问题啊、哦、所以那个部分呢，就是原则上呢，到底你这个行为风险是不是被容许？事实上呢，在社会上一定有各行各业相关的规则呢，有做一些这个等于说规范嘛。所以原则上，如果你能够找出那一个领域的相关的规范，大概你就可以判断出说它的风险是不是被容许啊、哦？好，所以风险是不是被容许，往往呢会有刑法以外的一些规范来规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并不是在做刑法以外规范的那些判断，我们是在讲刑法的结果犯的一个价值判断。因此一定会碰到一种情况，如果你今天看这个案例，你找不到任何的一个规则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即使没有任何的规定来规范这个事件，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以怎么样这个风险这个导致结果发生几率概率的高低，或者是说是一般我们的科学上的一些知识或是常识。比如说这个母亲呢，她呢为她刚出生的小孩子喝这个珍珠奶茶，因为她自己很喜欢吃，所以她认为她的孩子应该遗传她也很喜欢吃，结果她为她喝珍珠奶茶就噎到就死掉了。好，那请问有没有一个规范规定说母亲不可以喂珍珠奶茶给小孩子的规定？没有嘛？甚至你要找出一个母亲照顾孩子的规则，其实我们也没有那种规范。可是会不会因为我们找不到规定之后，我们就说这里的风险容不容许我们没办法判断呢？不会，因为这里我们还是要求知于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一些知识跟经验嘛，对不对？我们在人呢这个刚出生之后，他很多器官呢还没有那样的一个什么健全， 因此呢，这个给孩子吃比较这个固体类的食物啊，可能会导致他有什么样难以吞咽的一种可能，所以就有噎死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常识嘛。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母亲这样的行为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即使你可以找到有一个规定来规范某一个领域的行为，但是也不代表那个规定呢完全怎么样，就等于说规范到每一个细节。比如说我们说开车的时候，如果你违反交通规则，我们会说你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有可能今天的这个事件完全没有规范到，例如说我们交通规则没有规定的很细，它只规定说你要遵守道路上时速的规定，结果呢这个路段的时速呢实际上呢上限是50公里，今天行人只有开40公里而已。其实如果从速限来看，它并没有超速，但是呢蒙甲在开车的那个时候能见度呢只有2公尺，也就是说蒙甲呢他在驾驶座呢他看到的能够他辨识的范围只有2公尺内的一个范围。这个时候即使呢我们的交通规则并没有规定大雾弥漫不准开车，其实他没有规定，我们还是认为他开车出去就已经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面，能见度只有2公尺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呢有能力在看到有人忽然出来的时候把车子怎么样立刻的停住而不要撞到人啊。所以即使呢在一个这个领域里面虽然有规范某些事情，可是那些规范不一定够详尽，最后我们还是会求助于什么，求助于我们一般的不管是科学上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尝试来做一个风险是不是容许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其实容许风险呢，它当然也是刑法的一个价值判断，我们可以找出刑法以外的一些规定来做我们判断的一个辅助，但是它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绝对的啊。那我要跟各位哦，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在刑法上一个几乎在所有的结果办里面你都可以拿出来运用的一些规则哦。像我平常在处理实务上的工作，很多东西我都会从这里出发啊哦。刑法要处罚要谴责的行为，一定是你的行为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法律上所不容许的。比如说啦，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在判断背信罪，背信罪的条文是违背任务，对不对？你要做一个违背任务的行为，然后导致本人的财产受损，这个是我们刑法这个分则背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好，可是实际上当你受人家委托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到底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每个人的做法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你的价值判断跟我的观念也未必一致嘛。那因此呢，因此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哦，这时候一定也是一个风险的判断。比如说啊，今天你当银行的授信人员，你在接受民众来申请授信，就是贷款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拨钱给他，你到底要给允许他贷多少，一定会涉及到他还款能力以及他担保品等等相关因素的评估，对不对？有可能那个行员做那个行员不做，有可能这家银行做那家银行不做。好，那到底这个风险是一个法律上容许的风险还是不被容许的风险，就涉及到说你这个行为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违背任务的一个行为，对不对？因为刑法上背信罪所谓违背任务的行为，一定是制造了别人财产利益的不容许的一个风险，而是这样的。例如说如果有在银行待过授信，他可能会有一些在我如果你有去看一些相关比较大的这种背信案的地院高院的判决，一定会说啊，你贷放款的时候要符合一般金融界有关的授信的什么5P 原则啊，或是这样子，他要审查哪些因素啦，或哪些因素。好，那如果你有违背的话，你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怎么样违反这个是被认定是一个违背任务的行为。好，那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风险的一个行为。好，那这个是我对于风险容不容许呢，就跟各位讲说它考虑的因素蛮多的，原则上很多是刑法以外的规定，但是呢有时候找不到规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刑法的本身啊，以及呢要考虑到这个行为在一般生活观念上对危险发生机遇的概率的高低啊等等的。好，比如说啦，我再举个例子啊，像常看到的那种医疗的一个案件，开刀之前是不是要做什么？要打麻醉药，对不对？那打麻醉药，其实开刀的风险往往不是在开刀本身， 是因为你要先麻醉，你开完之后，如果你醒不来，也因为可能是因为麻醉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对麻药就特别什么，特别敏感嘛，对不对？好，那今天这个医生替这个人开刀，他手术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就是这个病人对麻药特别敏感呢，哈、哦，因为这个麻药的问题呢，而这个醒不来，好、哦，或者是这个麻药对他脑部产生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个影响，好、哦，那到底这会是一个容许风险还是不容许的风险？医生未必能够发现说你这个人的体质对麻药是怎么样特别的有疑问，所以你有没有经验说你去今天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会问你说你对药物有没有过敏，你有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呢，他未必能够透过这样问诊的行为，或者是可以透过科学上的一个检验就可以知道。那可是呢，难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弃了这个病的开刀吗？当医生跟你讲说每个人麻醉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你就会放弃吗？其实也怎么样，也不会是这样子嘛。哦，所以如果今天刚好这个人体质非常的特殊，就在开刀的过程中，这个因为麻药问题而丧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说这是一个什么法律上所容许的一个风险。可是这个法律上所容许的风险呢，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改变哦。比如说啦，在我所了解的，同样有人呢，哈，得了一样的病，医生开给他的药，同样的药，这个病人吃得好，那个病人吃得会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药物啊，并不是一定都可以适合到每人的体质，有些人的特殊基因啊，他吃了某种药反而会更严重。哦，所以各位就会知道说，为什么现在哈、哦，我们这一世纪的这个医疗啊，它强调个人化的服务，尤其是如果比较特殊的疾病，你如果是有了解这一块的话，到医院去，医生判断你有这个疾病，要给你用某种药之前，他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基因测试。也就是说，如果你判断出你有这种基因的话，你吃了一般大家说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的药，你反而会怎么样？会死亡啊！因为这个药对你反而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侵害。那你看，如果说今天当时没有人发现这种基因的话，有些人吃到这种药好了，有些人吃到这种药反而死了，你可不可以说医生给这种药就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一个风险呢？哦，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我们会认为说，其实大家公认，医界都公认这种病就应该用这种药，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说这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一个风险。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之后，当我们发现了原来这种药给有这种基因的人吃，事实上反而会导致他死亡的时候，如果医生在给他吃这个药之前没有给他做这个基因的测试，我们反而会说医生你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也就是说，风险容不容许其实有时候也会跟怎么样，跟整个我们对于科技的变动啊等等的因素其实有蛮大的相关性啊。好，啊，这个是有关这个风险容不容许的一个判断。那有关这个容许风险呢，好，容许风险它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下位概念啊。那这个大概是制造风险里面最重要，就是有关信赖原则。我刚才都还是从啊、哦、这个单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风险容不容许，但是呢，我这边要讲的信赖原则是说，在一个分工合作的活动里面，你的行为即使有危险性，我们可能还是可以说这个行为是一个容许风险，因为我会信赖跟我参与这个活动的其他的人应该也做好他分内的事情。例如说外科医师要开刀的时候，他可以信赖麻醉医师已经做好的麻醉，如果是麻醉医师麻醉的失误，导致呢这个病人在开刀的过程中呢醒来了，没有麻醉好，醒来了，后来呢病人呢醒来之后非常的痛啊，然后最后假设死了，假设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到底是开刀的医生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还是那个麻醉师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医生划那一刀的话，病人也不会进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嘛，对不对？也不会呢中途呢这个醒来之后然后痛呢然后怎么样死掉。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事实上这个医生并没有错，因为他有权信赖这个麻醉医师已经做好了麻醉，反而我们会说这个麻醉医师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个医生可以主张什么信赖原则，说他这个行为是一个容许的风险。好， 所以呢，这个信赖原则呢，在这个风险的判断上，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只要你看到这一个案例哦，有两个以上的人是需要分工的，那他都可以主张什么？原则上，在他如果做好他分内的事情的话，他都可以主张信赖原则，说这是一个容许风险。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我讲他是一个授信人员，他当时放款，他的一个依据。决定放款的依据是来自征信单位给的一个征信的一个调查，调查这个人的每个月的收入，他的工作在哪里。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征信报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伪造的，就是有不实内容的征信报告。他把这个征信报告，就是那个银行这个征信调查处的人员征信好之后，交给了这个营业部的人，在做这个授信的这个处理的时候，这个营业部的人他就可以信赖说这样的一个征信报告，说这个人呢他的还款能力不错，收入蛮稳定的，我当然就可以贷放款给他。所以呢，他还是可以主张他的行为是一个什么容许风险，因为他有权信赖这一份征信报告的什么真实性嘛，是这样。那反而是谁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反而是那个把征信报告上面有登载不实的这些人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所以只要是分工合作的活动，你都可以把信赖原则拿出来用啊。它不一定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分工，也可能是一个我们生活上非常周遭非常平常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这个某甲跑到这个某乙所经营的五金行呢，买了一把刀，结果呢没想到某甲竟然拿这把刀呢回家呢把他太太丙呢这个杀死了。好，虽然乙卖这把刀给甲跟丙的死亡之间有条件的关系，因为事实上丙就死于乙所卖给甲的这把刀下嘛，虽然有条件关系，可是你还是可以主张他卖这把刀给甲是一个容许风险，因为他有权信赖买刀的人呢，他应该买这把刀呢应该回去做一个什么正确合法的事情。他可以现在说他买这把刀应该是要回去切菜切水果，他不用先去做一些任意的联想，说买刀的人搞不好会去干坏事。如果说今天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苛求他去做这种任意的联想的话，那我们的社会秩序就没办法建立。我们呢就应该怎么样说，买刀都应该要先经过核准，要取得哪个单位所核发的良民证才可以去领一把刀，那我们就会生活上非常不便利嘛。所以呢，我们是基于每一个都是理性人的一个假设，以卖刀给甲的时候，这个他可以信赖某甲买刀要回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不需要去做任意的联想，说某甲买刀可能去干坏事，所以你可以主张他卖刀给甲是一个什么容许风险啊。好，可是你要知道，这里风险呢容不容许的判断，竟然是在一定的事实之下去做价值判断。事实只要稍微更动一点点，那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啊。假设换个例子，甲呢跟丙呢在乙所经营的五金行前面刚好打架，打到一半之后，甲处于劣势，被丙的这个一棍打过来呢，头破血流。甲爬进去乙的五金行，跟老板乙说：“老板买一把刀，等一下再算账。”或是这样子，乙呢当时呢就把这把刀交给甲，说：“没关系，等一下再算账就好了，因为生意不好嘛，就卖给了甲。”好，就甲拿这把刀把丙杀了。请问乙会不会主张他卖刀给甲的行为是一个容许风险？这个是在那种事实情况之下，他就没有信赖的一个基础嘛？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就没有办法去假设说，甲是一个理性的人，会等到打完架之后再去这个拿这个刀回去切菜切水果，显然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乙卖刀给甲呢，应该就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一个风险了。好，这个是关于这个信赖原则啊，它可以用在非常专业的分工，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一般生活的一个情形都可以用啊。那再跟各位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信赖原则，将来我们呢会跟各位特别详细的讲哪一种情况的信赖原则，就是在交通案例。交通呢是最需要大家呢互相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都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所以交通上的信赖原则呢，在实务上一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啦，这个最高法院也有接受。那我们在过失范的部分再跟各位详细的介绍了啊。 好，那总而言之，这里信赖原则所适用范围很广啊、哦。那最后再跟各位强调一点，就是说你在探讨是不是信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绝对不是一个纯粹客观事实的一个判断，它一定考虑到行为主观面的一个认知。就是说，信赖与否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而要考虑到行为人主观的认知的。啊、哦，为什么呢？其实你从信赖的基本概念就可以知道。我举个例子啦，如果有一天呢，你跟你的朋友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信赖你。”从你的嘴巴会冒出这句话，请问，那你要讲这句话之前，你要不要先了解你的朋友？你会不会跟一个陌生人讲说：“我信赖你，我对他一无所知。”我那句话一定讲不出来嘛，对不对？但是我会说，我信赖你，一定是我了解，所以我可以怎么样信赖？所以信赖的概念呢，哈，一定是要考虑到客观上的事实，已经要考虑到行为人对这个事实的一个认知，我们才有办法判断可不可以信赖嘛。哦，当然呢，哈，这个一般情况下，大概我们都会从客观面去观察。但是如果说今天，事实上的内容是行为主观上有一些不一样的认知的时候，那信赖的判断就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啊，例如说今天外科医师他在开刀的时候，他有权相信开刀过程中不管是护士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助理递给他的这把手术刀应该已经做好了什么消毒，所以他拿这把刀从病人身上划下去的时候，他应该还是可以主张，我花这一刀是我开刀必经的过程，是一个容许风险嘛。最后这个病人呢，因为呢哈、哦，开刀的过程当中，划这一刀的结果，这个刀呢上面有细菌，就是没有做确实的消毒，有一个这个细菌存在啊、哦，有一个病菌存在，透过这一刀划下去，进入了这个病人的身体，这个病人感染死亡。医生他原则上他说，这个助理呢，护士递给我的刀，我有权信赖他们已经做好了确实的消毒嘛？所以医生可以主张这是一个容许风险，反而制造风险的应该是谁？应该是这个助理或是护士嘛？好、哦，他没有做消毒。可是呢，有时候事实稍微再变一下又不一样了。假设说今天医生在开刀的时候，护士呢把这把刀子交给他，他这把刀子要从病人身上划下去，还没有接触到病人皮肤的那个时候。他医生已经看到了这把刀的刀口有一滴血渍，如果已经做好了消毒清洁过的，不应该有一滴血渍在这个刀口上，对不对？这个医生还没有把这个刀接触到病人皮肤这样，他就看到了这一把刀有一滴血渍，这个时候他要做的就是停下来要确认，他如果没有确认的话，他这刀划下去刚好就是那一滴血渍上面有病菌嘛，他依然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制造风险的人有两个人，第一个是医生的开刀行为制造风险，护士没有做确实消毒也制造了风险，最后他可能都要为这个死亡的结果都要归责。法律上并没有说只有一个死亡结果只能归咎给一个人，因为法律上处罚一个人的目的就是在于损害的预防，对不对？护士做好了消毒就可以预防损害发生，医生如果在刀子划下去的之前再跟护士做个确认，也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刑法角度来讲都有意义存在。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医生制造了风险，谁也制造了风险，护士也制造了风险啊。所以并没有说一个结果的发生只能归咎给一个人，他可以同时归咎给好几个不同的人啊。好，所以你看，当医生在这刀划下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刀口有一滴血，他要做的就是住手，他要停住，或是这样，他要问说：“哎，这把刀到底有没有消毒啊？”他如果连问都没问，他就只是一昧的相信说一定做好了消毒，可是实际上不是啊，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有一滴血渍嘛。就好像这个例子，乙不能永远信赖说，甲买刀回去就是要拿去。这个拿这把刀切菜切水果，因为他已经看到甲在前面跟丙打架而处于劣势，好心的跟他买一把刀嘛，在那种情况之下，他的信赖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依然是一个什么？依然是一个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一个风险了。好，所以信赖与否的一个判断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事实，要考虑到行为人对这个事实的一个主观的认知。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很奇怪，我们现在不是在探讨客观规则理论，是在探讨客观构成要件，那为什么我还要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的认知呢？ 你要知道刑法评价一个人的行为不会是单纯的客观单纯的主观，我们区别客观构成要件跟主观构成要件也只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考量，可是不能倒果为因的说我在探讨客观构成要件的时候永远都只能客观，尤其是我可以把这里的客观规则里的这个客观解释成什么，我的客观不是指客观事实的客观啊，我的客观是指我要做一个客观合理的价值判断，但是我这里的背景事实就包含了客观世界的事实，也包含了行为人对这个客观世界事实的认知，在这样背景之下我来做一个客观上的一个价值判断，就是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说这会不会是刑法所要规范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事件。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容许风险它不是一个纯粹客观面的考量，还要考虑这个行为主观世界的事实的认知，应该没什么错啦。好，好，这是关于这个风险这个容不容许的一个问题的啊。那原则上我们大概就简述到这个地方，就是容许风险跟信赖原则啊。那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行为的心很坏。真是一个坏心肠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对于客观世界的这个事实，并不是他可以控制掌控的，其实呢，其实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可能说，这个风险是一个容许风险。比如说啊，今天这个儿子啊，他呢觉得他爸爸对他很抠，每个月给他零用钱真的非常的少啊。他等他大学毕业之后，他爸爸也不让他到。他爸爸所经营的公司上班，要叫他去外面闯一闯啊、哦！结果呢，这个儿子呢就觉得这个蛮恨的哈、哦，他希望他爸爸早日归西哦，他可以早日哦继承家产啊、哦。那因为他是念观光系的，他就跟他爸爸讲说：“哎，老爸，你这个一辈子努力啊，这个不要这么辛苦，我念观光系知道怎么样帮你安排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旅游的行程。”那这个儿子呢，这个就跟他爸爸这样讲，他爸爸呢，哈、哦、也。这个觉得他儿子蛮孝顺，就请他儿子帮他规划每一年的或是每一季的出国的旅游。就他儿子哦，他这个有一个坏心肠啊，他希望他爸早日归西嘛，所以帮他爸爸所安排的这一个地点啊，都是哦这个那一个国家治安最差的城市啊，坐的飞机就是都是失事率最高的飞机，哦是这样子。好，所以他都帮他爸安排这些景点。可是他爸爸每一次都还是安然回来了，可是呢某甲就锲而不舍，都一样都是安排这样子，总有一天呢他爸爸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找了那失事率最高的飞机，结果呢这个飞机失事死亡了，或者是说找那个治安最差的碰到墙北的就死了。好，那我们说这个死亡结果跟他儿子安排他旅游的行为是有因果关系嘛，对不对？可是他儿子算不算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算不算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个例子依照通俗的讲法依然是一个容许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飞机即使失事率再高，还是那个国家允许起飞的一个飞机，允许经营的一个飞机。这个旅游的景点即使治安再差，它还是一个怎么样？大家认为可以去旅游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人呢，哈、哦，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生活中要面对一般性的一个风险，好、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一个行为啦，好、哦，是一个容许风险的行为。好，再举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教授就举到说，这个甲男呢，哈、哦。他跟乙女呢已经这个交往了十年，本来论及婚嫁，可是甲男呢最近呢就是有稍微有一点这个冷了，为什么呢？因为甲男呢认识一个让他可以减少奋斗30年的一个女生，他就想要把他这个前面的女友呢把他甩掉。好，可是那个女友太黏他了，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想说最好呢，他有一天呢哈，因为某种原因而死亡，就一了百了，是这样子。所以呢，某甲呢，每天中午呢，夏天到了不会下那个午后雷雨嘛。某甲呢，每天中午都跟他女朋友出去雨中散步，或是这样子哦。希望有一天呢，就被雷打到而死亡。结果连续一两百次呢都没有成功，第200次的时候就成功了，或是这样，这个雷真的打到他的女友，他女友就怎么样死了。好，那请问他有没有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呢？这还是一个容许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台风啊，有打雷这件事情嘛。 因为人家在打雷的时候出去散步，可不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法律上不容许的风险？事实上，散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现在的天气是比较恶劣，是有一点风险存在。可是呢，终究被雷打到的几率还是算非常非常的低嘛，而且也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依然会说，这个风险是一个什么风险？是一个容许风险，啊，是一个容许风险，算是一个天灾啦，啊，算是一个天灾啦，啊。好，所以呢，这个有关这个容许风险的一个判断，我刚才举了这么多例子，可以让各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们运用我们一般生活的一些常识或知识，有时候会运用一些刑法以外的相关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个规定，但找不到任何规定的时候，并不是就无法判断，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事物的本质，然后用一般的知识啊或者常识来做一个这个价值判断，来判断这个风险是不是被容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下面还要举几个原则，各位可以看一下2-40页以下，下面还有个所谓风险降低原则。既然我们这里讲的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如果说你是在本来有风险的情况下，把风险改变了，反而减少了，我们应该要奖励你嘛，对不对？不可能谴责你嘛。所以，如果你是反而让本来既存的风险降低了，这个行为是不应该被刑法所禁止或谴责啊。所以，降低风险的行为不受规则啊。那举一个这个例子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客观规则理论跟相当理论还是有什么一样地方不一样。例如说，今天某甲他看到了有一个小孩子 A 哦，刚好要横越这个马路，而当时的场景是有一个连接车司机乙呢从这个地方疾驶而来。甲看到这个状况，他觉得这个连接车乙啊，在小孩子在动的时候，这个连接车乙都没有刹车的迹象，反而还速度越来越快的要过去。他想，他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小孩子啊。结果这小孩子还是往前走嘛，那连接车还是很快过去。假设那种情况下哈，他就跳过去呢，哈，抱了这个孩子 A 哦，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结果这样的一个行为，反而闪过了这个呼啸而过的这个连接车。好，可是因为某甲呢抱着这个小孩子 A 在地上滚几圈这样的行为，因为在滚动的过程中，让这孩子 A 的脸呢哈摩擦到地面啊，就是有破相啊。结果他的母亲就告甲说：“你哦要救我儿子，也好好救，让他破相，他以后怎么见人？”好，那所以就告甲伤害罪或是过失伤害罪。那到底以 A 的受伤结果可不可以归咎给甲？A 的受伤结果跟甲的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有因果关系。A 之所以会脸部受伤，就是甲跳过去抱着 A 在地上滚两圈而来的嘛，所以也有因果关系。但甲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呢？以这个例子事实来讲，当时刹车司机或连接车司机完全没有停车刹车的一个情形，在那种情况之下，对小孩子 A 的生命或身体有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所以事实上，他这个行为反而是把风险怎么样？降低了嘛，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行为不应该被禁止、被谴责。所以 A 的受伤结果虽然跟甲有条件因果关系，但是甲并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因为这反而是降低风险。好，我说这个例子，我用所谓的客观规则理论来判断，跟相当因果关系怎么不一样？如果问各位说甲的行为跟 A 脸部的受伤有没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你呢？忽然跳过去抱一个人在地上滚两圈，那请问他的脸被地，他的脸在地上，这个擦伤啊？请问这在经验法则上有相当可能性，还是没有相当可能性？但有相当可能性嘛？所以如果你从相当因果关系判断的话 ，A 的受伤跟甲的行为是有相当因果关系啊。这个例子啊，在早期的架构里面啊，早期的架构里面啊。可能可以从两个地方排除，第一个可能可以从过失那边排除，有没有过失这个可以考虑，第二个也可能考虑在哪里被排除，紧急避难那边排除，也就是违法性那边排除，因为为了救 A 的命而牺牲 A 的身体，还是符合紧急避难的什么利益衡量嘛。所以呢，这个例子哦，在客观规则理论还没有不发达的时候，或是没有被提出来的时候，这个例子通常可能是在紧急避难那个地方排除啊，紧急避难那个排除。而客观规则理论发达之后，他认为说这个不应该在违法性这边再解决。刑法构成要件要规范的行为，就是一个要被禁止谴责的一个行为。假设个案中是降低风险，怎么应该 怎么会被谴责呢？哦，这样，鼓励都来不及嘛。所以他说这个行为并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是一个容许风险的行为啊。关于规则理论可能会改变一些我们对既有问题的一些讨论的一些等于说一些架构啊，哦，或者是说我们的思维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在德国实务界跟学界到现在都还是有争议的。你觉得医生开刀的那个行为，开刀划下去，到底伤害该不该他？医生替病人开刀嘛，那一刀划下去，皮肤裂开了嘛，血流出来了，对不对？那到底伤害该不该他？我们的教科书都是伤害构成应该他业务上正当行为怎么样，主确违法，对不对？德国实务界都还是维持，目前也是维持这样，德国实务界也是维持这样，可是他们学界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讲法。当然，没念过法律的医生会说：“我怎么会有伤害该当？我在救他，哎，是不是这样？”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医生为什么需要替这人开刀？他一定把一个病人生命的风险转化成身体的风险而已，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身体风险转化成比较轻微的身体风险。医疗的目的不是这样吗？医疗目的难道会把你从身体的风险提升成生命的风险吗？不是嘛？既然是把你的原本有生命的风险转化成只有身体的风险，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身体的风险减轻到比较轻微的身体的风险，这个行为该被谴责禁止吗？所以有人就说他根本就是一个构成要件要排除的行为，根本不应该让他该当而怎么样主确违法。该刀的处决，我把是一个非常形式的判断，把医生的开刀跟打人家一拳一样的意思，或是这样，他认为说其实是不合理的啦，哈。好，所以呢，事实上，客观规则理论对于有一些问题的一些判断的一个思考哦，它的一个方法会有一些改变啦。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在以前是用紧急立案才排除哦，现在有些人认为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一个行为。好，这个是这个容许风险，但是呢，哦。是不是只要风险有一些跟动，就是降低风险呢？哦，有几本书本哈，或是文章，它也有提出哦，风险被改变哦，不代表一定是降低风险。像我们林玉雄老师或林山老师书本上都有提到，风险一定是本来高变得很低，这时候才是降低风险。如果这两个风险大概差不多，不被认为是一个降低风险，只是一个替代性的风险，用另外一种风险来取代这个风险，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受到结果的规则。至于违法性可不可以排除，是另外一回事。例如说，他们举个例子，消防队员呢，哈，在火灾的现场进去搜寻有没有生还的人，发现了有，还有一个呢被烟呛伤，哦，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生命迹象的这个某乙，就某甲呢就要带某乙出去。可是，在过程中呢，因为火势越来越强，楼层坍塌，甲心里想说。在这边呢，可能会被倒下楼房这个压到，可是呢，因为乙呢属于昏迷状态，要拉他背他出去又很困难，对不对？假如在这种情况之下，把窗户打破，就把乙呢从窗户旁边扔出去，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那个消防队员都会在那个火场的四周哈，一些可能会有人跳下的地方铺上一些软垫嘛，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就把他扔出去。好，结果呢，他扔出去的过程中，最后跌下去还是死了。好，那请问，这个某甲对某乙的死亡结果，在构成要件的层次上，该不该被规则？他的死亡跟消防队员丢一定有因果关系嘛？那他有没有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一个风险呢？其实，丢出去的危险跟这个被倒塌的梁柱压到的危险，其实风险很难讲说哪一个一定比较高或比较低，都差不多嘛。比如说你丢出去是从五楼丢下来啊，或者从三楼丢下来，那个风险是很高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某甲他当时的想法是说，我如果不丢，他几乎没有机会。可是如果我丢，他有一线生机，因为那个楼房已经整个掉下来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是这样做。可是因为这个很难讲说这个风险哦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有人说这个风险叫做替代性风险，只是用另外一种高风险来取代目前的这种高风险，是替代性风险。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要被构成要件所谴责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结果依然归咎给行为人，客观构成要件还是该当。当然呢，行为某甲对于把他丢出去，也有可能想到他会因此而死亡， 所以也有我们一般所谓过失的预见可能性。可是某甲最后为什么无罪？因为某甲可以用紧急避难怎么样？无罪。为什么是符合紧急避难的要件？因为紧急避难哈，它的利益衡量哈，利益衡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人提出说，对一个可能救助的生命跟一个几乎必然丧失的生命，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利益衡量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最后呢是可以用紧急避难阻却违法，或者是像德国的刑法的一个规定啊，他们就有这个阻却罪责的紧急避难，对生命的风险有一个阻却罪责的紧急避难，这可以在那边排除。可是，在构成要件的层次上，他们还是认为这是构成要件该让的，因为这是以另外一个高风险来取代现在这个高风险啊，两个风险是一样的，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替代性风险，而不被认为是一个降低风险啊。当然，你要知道，在刑法的讲说降低，你很难去量化，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理性的判断，就是说这个风险很明显的没有任何人怀疑，这就是降低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是一个降低风险嘛。那如果说这个风险大家会认为说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性，风险事实上都蛮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只会说这是一个替代性风险，你可能只能在其他的层次来排除啦，可能是违法性，也可能是罪责，尤其是德国刑法针对生命的紧急避难有一个阻却罪责的紧急避难，我们刑法是没有啦。我们刑法我想大家知道，我们刑法紧急避难只有一条，我们刑法紧急避难只有一条，就是这个24条，而且我们刑法紧急避难啊，如果你不能阻却违法，最后也只能够怎么样，减轻或免除其刑嘛。减轻或免除刑有罪还无罪啊？减轻或免除刑是有罪的，而是有罪只能够免刑嘛。但是我们的立法者其实蛮严苛的啦啊。那德国的刑法，因为它这个有这个早期呢有一个比较。这等于说比较周详的一个规划，而且后来在德国刑法学院对针对紧急避难这个问题哦，他们也做了蛮这个等于说详细的检讨，尤其发生了什么事件之后，他们很详细的检讨，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那个事件，铁达尼号的那个事件啦，或是这样子，你看看电影的场景啊，电影的场景啊，在那种情况下做生命的紧急避难，要不要认为它违法？每个人为了抢那个小女，把她推下去啊，对不对？没有人像男主角一样让女主角在那上面自己沉下去嘛，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嘛。大家都要为了自保，我为了救我自己的命把你踢下去啊，在我们刑法以我们的通说是违法的，其实依照我们刑法的规定还是有罪，减轻或免除其刑而已，是这样。但德国刑法的规定现在不是这样，是有可以阻却罪责，就是无罪的，是可以无罪的。好。那当然了，这个扯远了。我现在回到这个结果规则这边来，就是说有关风险的问题，这里有容许风险的一个概念，那下位概念有信赖原则，降低风险。那降低风险有一个东西要互相比较一下，叫做替代性风险。替代性风险，各位可以这个用我刚才所讲的例子呢，做一个比较了。好，这是有关这个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好，那如果今天行为人的行为是个容许风险的话，这个结果就不能归咎给行为人。那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就是已经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接着我们就要判断，那这个风险到底有没有实现了本案的结果？其实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了本案结果，当然一定涉及到本案的基础事实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结果的出现是不是这个风险所导致的。这个风险跟结果之间有没有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关联啊？这个是风险实现这个地方的一个重点。这里的这个风险实现呢，里面有一些下位概念，而且这些下位概念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争执啊，并没有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概念。比如说早期啊，有关风险实现的下位概念，就被提出所谓的。反常因果关系，这个反常因果关系呢，其实说真的，它就是相当因果关系扬眉吐气的地方。也就是说，大家在德国学术上是不是都不接受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不对？可是其实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又接受了它，因为在科恩规则理论里面的风险实现有一个下位概念叫反常因果关系。可是就如我上次所讲的，所谓的反常不反常绝对不是一种感觉的判断。上次我是不是举过一个例子， 蒙甲呢在产业道路飙车，冲撞到电线杆，电线杆折断，对不对？倒插在农田，结果农夫在农田里面耕作，又没穿雨鞋被电死。这个过程好像有一点比较曲折一点，比较觉得比较好像生活经验上比较少见。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这需要反常？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中间都不考虑，一直考虑到说，哦，我今天发生车祸之后，结果最后呢，这个引发漏电，结果旁边人被电死，你觉得这很少见，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怪怪的反常。可是如果你发现是一环扣一环去检讨的话，事实上你就不觉得它怎么样反常了嘛？好，所以其实这里的所谓的反常因果关系哦，反常因果关系，它其实并不是要解决说你今天做一个单一的行为，然后中间呢又介入了其他的一些比较我们少见的一些状况。是，他反而你会观察到，他所要处理的案情都大概都是，今天第一个人做了一个行为之后，中间又有介入其他人的一些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但因为你对其他人故意跟过失的行为的介入是难以想象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反常因果关系，可以怎么样排除结果规则？比如说今天这个。某甲基于杀人的故意杀乙，乙受伤，可是实际上乙的伤势哦，乙这到目前为止的事实来讲，当时他被刺到的并不是一个要害，并不是一个要害。虽然呢，哦，这个血还是有蛮多的，但是其实后来整个案子呢，我们做评估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要害。可是乙到底怎么死的呢？是因为呢，他受伤好了之后，被路人丙呢，哈，哦，这个把乙呢，哦，这个送到这个丁所驾驶的救护车上面，然后要到达医院。本来他这种病情哦，其实不是要害，到医院应该呢手术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呢，丁呢既然怎么样，既然在路上哈，哦，这个乱开车逆向行驶，结果导致他自己的车子哦跟别人的车子撞在一块翻覆之后，乙呢最后怎么死呢？被翻覆的这个救护车压到而死的。那请问某甲的那个一开始基于杀人故意刺的行为，对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当然有啊。如果甲没有刺乙，乙就不会受伤，就不会被丙救，然后找救护车来送到丁所驾驶的这部救护车，也不会碰到救护车翻覆之后死于救护车这个车身之下嘛。哦，所以是有条件关系。而甲呢，他拿刀子。是乙要剥夺乙的生命，其实当然也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可是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了本案的结果呢？这个乙的死是不是甲所那一刀的风险而实现的？不是啊，实际上乙的死事实上是救护车翻覆的那个风险而实现。中间是不是有介入救护车的一个过失的行为嘛？好，那针对这种介入救护车过失的行为，哈，或者某甲呢？哈，某甲。他可能在当时呢也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当然我们这里的预见可能性是具体事实的预见可能性，而不是任意的联想。你每天在那边做白日梦说，事实上在交通上有无限的可能，什么事都会发生，不是，这里不是我们所讲的预见的可能性，是依照具体事实的一个预见的一个可能性。在当时的情况下，你送他到这边，送他去上这个救护车，其实呢看不出来说这样的救护车司机开车会这样开，会导致说最后翻覆之后死于这个救护车车身之下，哦，所以这个地方也一般也说，因为他介入了一个他人的故意跟过失的行为，就某甲来讲他也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就某丙来讲他也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因此呢我们认为说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反常的一个因果，这个结果，这个乙的死亡结果不应该归咎给丙，也不应该归咎给甲，而应该归咎给什么丁啦，啊，哦，所以呢，这个某甲他顶多对于他基于杀人故意而让乙受伤的那个部分事实负责，某甲只构成什么杀人未遂。好，这个是反常因果关系可以排除这个结果规则。你看里面的内容哦，大概都是哦，第一个人做了之后，中间会介入一个他人的这种过失行为，大概会被认为这是一个反常因果关系啦，好，哦，反常因果关系。啊，其实跟这个反常因果关系类似的是，在德国早期的学界哦，有提出一个跟别人故意行为的介入哦，其实它也是一种反常因果关系。但是呢，那时候提出这一个概念的人呢，他给他称作 回溯禁止原则。好，回溯禁止原则，它所要规范的情况哦，跟刚才的反常因果关系其实类似，它只不过举的例子是故意的介入。某甲呢，基于杀人的故意杀乙，结果乙没有刚好被杀死，乙跑了。结果乙呢到医院疗伤，其实当时已经脱离了险境，可是呢因为被甲杀伤的行动不是很方便。另外一个仇人丙呢知道乙在那边疗伤，连夜赶到医院呢，把这个行动不便的乙呢就刺死。好，我现在不是主要探讨丙，我要探讨甲。乙的死亡跟甲还是有条件关系，甲基于杀人故意刺乙，也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可是这个风险可不可以被评价成这个实现了这个死亡的结果呢？其实依照这个案例的基础事实，大家都可以很清楚了。甲基于杀人故意杀乙，乙被送到医院疗伤之后，刚才是不是事实就是说，医生也评估已经脱离了险境了，对不对？虽然乙还是有行动不便，而这个不便是甲造成的，没错。但是后来丙又介入，请问甲对于让他受伤造成他的行动不便，虽然是可以了解啦。可是呢，对于造成行动不便，会有另外一个仇人呢跑去医院追杀他，对这个事实呢，事实上是不容易想象得到。我们就会说，这个故意的介入，其实对甲来讲也没有一个预见的可能性。其实它也是一种反常的因果关系啦。好，好，只是当时能提出来的人是说，对于别人故意的犯罪行为介入，一般来讲，我们应该原则上可以信赖别人不会去做故意的犯罪，所以对别人故意犯罪的介入，应该也被理解成是没有预见的可能性的。所以把这个也是理解成说，最后乙的死亡结果应该算在丙的头上，而不能算在甲的头上。这时候甲只会构成什么杀人未遂，丙构成什么杀人既遂。所以你看，不管是反常因果关系或回溯禁止原则，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一个技巧，就是说他所要处理的这种案情，往往是啊，第一个人做了之后，中间介入了一个他人故意跟过失的行为，结果后来结果发生了。这个结果虽然可以归责给中间介入的那个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可是可不可以算在第一个人的头上呢？啊，如果这个故意跟过失的介入，就第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预见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什么非常态的一个因果，就是那种反常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个结果不能算在第一个人头上，它只能算在那个故意跟过失介入的头上。这时候第一个行为只会构成什么未遂而已。好，这个是所谓的反常因果关系跟回溯禁止。当然，为什么这里呢会被批评呢？因为所谓的反常跟不反常啊，那一个界限到底在哪里，一直没有办法被说得很清楚。所以呢，它是一个会比较具有争议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有些老师呢就会比较体贴学生，他就这样跟学生讲说，你在探讨所谓风险实现的时候，虽然早期就有提到反常因果关系或回溯禁止原则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因为反常因果关系哦，这个反常与否判断呢标准并没有完全一致而没有争议，所以呢比较保险的方法是啊，这个反常因果关系跟回溯禁止原则可以最后再拿出来用，先判断比较没有争议的相关概念。我先介绍另外两个比较没有争议的相关概念。那我你可能会说，我刚才为什么不先介绍比较没争议的两个？因为那两个是比较晚被提出来的啊。从那个被提出来的先后顺序来看，它是比较晚被提出来的概念啊。可是现在反而这个概念本身呢，用的人反而比较多。在风险实现里面呢，有一个所谓的规范目的关系，规范目的关系，这个规范目的关系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说，刚刚前面我们是先探讨制造风险，对不对？那风险容不容许，往往会有很多刑法以外的规定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违反交通规则、违反医疗规则、违反建筑规则。你违反了那个规范而制造的风险，那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了本案的结果呢？那他们就要探讨这个结果的发生是不是在你所违背的那个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结果的发生是在你所违背的那个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这个结果就可以归咎给你。如果这个结果的发生并不在你违背规范的那个立法目的范围之内， 这个结果就不能算在你行为的头上，这是所谓的规范目的关系。去理解那个规范的立法目的，它所要涵盖的案型是哪一种状况，这样的一个解释，大家会认为说，哎，好像争议性就比较小了。比如说像上次我们讨论的一个案子，我检讨一次给你看，这个某甲是一个药剂师，某乙是一个护士，他在这个医院里面呢，某甲竟然在育婴室的冰箱里面把不应该放的东西放进去，他放了这个他没有用完的肌肉松弛剂，这个管制性的一个药品，结果导致这个护士乙呢替新生儿打预防针的时候打开冰箱以为是预防针拿出来打针，导致好多新生儿死亡。好，这个例子乙本身呢其实没什么争议，重点是在甲，甲的那个乱放药的行为跟小孩子的死亡结果有条件关系。甲呢他没有把管制药品放在应该放的地方，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有啊，因为医院里面都有管制药品保管药点、管制药品申请药点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规范。甲呢违反那些药点而乱放药，他已经违背了这个规范而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个风险算不算实现了本案的结果呢？那我们就要去思考，当医院有规定一个管制药品保管药点或管制药品处放药点，它的立法目的是什么？立法目的就是说，当你没有好好的这个处放的时候，会让别人误用或是滥用嘛，对不对？所以呢，别人误用或滥用就是这个规范它的立法目的之一嘛，禁止别人误用或滥用就是这个规范的立法目的之一嘛。所以你看甲，它违背了医院管制药品处方药点的一个规定而制造的风险，而这个结果的发生，站在他所制造风险的这个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呢，算吗？所以这个结果可以算在某甲的头上，所以这个甲就要为这个新生儿这些孩子死亡的结果要负责，客观构成要件应该可以算什么？该当了。其实上次我在讲那个相当因果关系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还是有相当因果关系嘛。其实你用客观规则理论得出结论是一样，只不过他会去强调说为什么结果可以算在我这个行为的头上，他会去判断你所违背规范的立法目的有没有涵盖这种情形。好，所以你看客观目的关系你可以从正面来观察，结果的发生在这个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结果可以归咎给你。反过来讲，如果结果的发生不在你所违背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这个结果就不应该算在你这个行为的头上。比如说诸位上举这样的例子，正反两面都可以判断，某甲呢开车呢往这边行进，某乙呢也是往这边行进，甲刚好呢跟在乙的后面，现在晚上八点了，甲没有开大灯，乙也没有开大灯，两个都没有开，结果呢导致呢有一个路人丙从这边经过的时候被乙撞伤。那我题目不是问说丙的受伤可不可以算在乙的行为头上，这个例子一定可以，你用什么理论讲都可以。我现在问题是丙的受伤可不可以算在甲的行为头上。你可能觉得奇怪，不是乙撞到了关甲什么事？其实甲没开灯的行为跟丙的受伤还是有条件关系，因为如果甲开灯，灯往前面照，乙就可以借助甲的灯光而看到前面的丙，所以甲没开灯跟丙的受伤还是有条件关系，所以甲依然有因果关系嘛。那请问甲的行为，甲的没开灯跟丙的受伤依然有因果关系，那请问甲晚上八点没开灯而开了这一部车在外面走没开灯啊，请问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晚上开车没开灯当然就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因为你违反交通规则嘛，对不对？可是这个风险算不算实现了本案的结果呢？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晚上呢开车的时候交通规则说要开灯，请问它的规范目的呢是指说当你不开灯的时候别人就没有办法借助你的灯光看到另外一个人，请问你开灯的目的是要让别人借光用的吗？不是吧，你开灯的目的应该是要让你自己可以看到别人或别人可以看到你，而不是说你开灯的目的是别人可以借助你的灯光进而去看到 第三人嘛，是这样。所以他会说这个结果的发生虽然跟甲没开灯的行为是有因果关联，甲没开灯也制造了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并不算实现了丙受伤的结果，因为甲所违背的这个规范它的立法目的并不是在处理这种情形啦，所以这个结果不能算在甲的头上，所以结果不能归咎给甲。这个规范目 地关系可以正反两面来用，结果的发生在立法目的范围之内，结果可以算在这个行为头上，不在的话就不能归责，好，不能归责。好，这是一个比较在学界里面大家认为说，哎，最起码可以去探求那个规范的立法目的啊、哦。然后有人说是说理上比较详尽一点，所以呢它争议就比较小。所以我们林玉泉老师就说，在你探讨风险实现的时候，如果可以找到某一个规范说它制造的风险，你不妨先从规范目的关系来判断，会比前面的那个反常因果关系哦，可能说理性会比较清楚一点，说服性比较高。好、哦，这是规范目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啊，假设说今天警察某甲啊、哦，他是一个这个刑警啊、哦，那刑警呢哈、哦，就是一般的侦查队哦。你看我们最近哈、哦、这个。我们的这个花莲啊，花莲的侦察队长，市的侦察队队长哎哈、哦，现在叫侦察队，以前叫做刑事组组长或是三组组长，现在都改制叫侦察队队长啊、哦，就都被收押进监啊。所以花莲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这个电动玩具的业者跟警察呢挂钩的很深，还是怎么样啊？哦好，警察呢？啊、哦，再回到我们的警察呢？这个刑警啊、哦，他呢，这个当然呢，他们因为侦办刑案嘛，哈、哦，所以原则上他们执行的时候，当然都是带枪嘛，哈、哦。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侦查员呐、啊，哈、哦，就是这些刑警啊、哦，他并不像我们看电影一样说他配的那一把枪哦，一天24小时都放在身上，不是啊？他大概一天工作12小时。他上班的时候要领枪，下班的时候签退的时候要交枪，或是这样子，枪不会自己带回家放在身上，不会这样啊，好，所以也要领枪啊、交枪啊这样子。好，那这个某甲他今天下班的时候，照理来讲，依照规定，他要把这个枪呢交回这个分局啊、哦、保管枪支的这个枪柜。所以他心里想说，明天早上六点，检察官呢有指挥我有一个专案，我要跟他去搜索。啊、哦，他就心里想说，现在还枪之后，早上又要领枪出来，很麻烦呐、啊。或这样，他就呢，这个就不交枪了。好、哦，其实我想警局应该有这种变通的规定，可是甲又认为说，他现在回家带枪回去，他又很不希望带枪回去。啊、哦，有时候警察会有机会啊，啊、哦，也不想带枪回去。好，结果呢，他就把枪呢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面，他心里想说，放在里面一点，应该就不会被人家看到。好、哦，他就回家了。结果呢，刚好呢，当天分局呢，哈、哦，有抓到这个通缉犯，啊、哦，制作笔录的刑警呢，哈、哦，就在那个位置上讯问这个通缉犯，啊、哦，讯问通缉犯。结果那个通缉犯跟警察有点纷争之后呢，哈、哦，不晓得怎么搞的，竟然怎么样，敲桌子打开抽屉就看到一把枪在里面，拿起这把枪就把做笔录的警察就把他干掉了，哦，是这样子。那这个通缉犯当然不能杀人既遂罪，对不对？那请问乱放枪的那个警察构不构成过失致死罪？有条件关系吗？乱放枪也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制造了风险吗？这个风险算不算实现本案结果？那你就要去看，我们要理解那个规范。请问要求警察呢，枪要放好，要在特定的地方保管，它的立法目的其实当然就包含了会让人家有误用或滥用的一种。这种故意跟过失的误用或滥用，就是这一个规范要规定的一个目的嘛。好，所以结果的发生，在他所违背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也可以归责。好，所以这个时候，通缉犯构成杀人既遂，那个警察应该构成什么？过失致死。好，过失致死。好，这个是这个规范目的关系啊，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哈。讲规范目的关系最经典的那个案例是哪个案例呢？哈，我透过这个例子告诉各位一下，大家怎么样去把一个案例做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判断。我讲在十字路口开车，在这个位置超速又闯红灯，超速又闯红灯，他当然是赶路嘛，哈，那。其实他平常也不常开快车了，只是这一次刚好红灯呢，哈、哦，这个他觉得说如果没有闯过去的话，等一下哈、哦，这里会很塞啊，所以他超速闯红灯，闯过去以后哈、哦，过去之后他就符合这一条道路的时速哦， 很正确的去驾驶。好，结果呢，好，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刚好这旁边都有一些合法的停车格，有一个这个小孩子呢，好，有一个小孩子，好，应该是这样啊，有一个小孩子 A 呢，从这个车缝，从这个车缝忽然跳出来，或是一个人从这个车缝跳出来，结果甲呢就在这个位置呢撞到了 A， 就把 A 撞死了。好，那我现在题目问。甲对 A 的死亡结果构不构成过失致死罪？其实重点就是在 A 的死亡结果可不可以归咎给甲嘛？好，先客观再主观，可不可以归咎给甲？好，那请问啊，请问，如果我们今天探讨了犯罪行为时，是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行为跟 A 的死亡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那很清楚，就是在这个点撞到 A。这个时间点的驾驶行为跟 A 的死亡当然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嘛，可是这个时间点，某甲有没有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第一个完全没有超速，对不对？所以找不到任在这个时间点找不到规定说他违反交通规则，完全没有超速。第二个，这个时间点甲也可以主张信赖原则，我有权信赖，任何一个人不应该忽然从路边的车缝跳出来进入我的车道，而是这样子。好，他有权信赖，不应该从这边有人会跳出来嘛？好，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撞到 A 的这时间，他可以主张他是一个容许风险，有两个理由可以主张。第一个，没有违反任何的交通的法规，在这个时间点没有超速。好，他可以主张信赖原则，有权信赖别人不应该从车缝中跳出来嘛？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个容许风险。虽然这个时间点跟那个受伤有条件关系，但是他可以主张我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因为我没有超速，而且我有权主张信赖原则，所以是个容许风险。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无法处罚他，也就是这个行为时不可能构成过失犯罪，不可能构成过失致死罪。可是这个题目还没讨论完呢。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点当成行为时，行为时可以有好几个时间可以探讨。请问这个时间点的驾驶行为跟 A 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先探讨因果关系，再探讨规则吧。依照我假设的案例，有没有条件关系？应该是有啊，因为我是不是说这是红灯，它是不是闯红灯嘛？对不对？单闯之后就是符合时速。在这里条件如果都不变的情况下，它速度在这里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甲在这里没有闯红灯，代表 A 跳出来那个时候，甲的车子根本还没到，了解意思吗 ？A 跳出来那一个几分几秒的时候，之所以跳出来会撞到跟甲的车子撞在一块，是刚好甲刚好在这时间点开车到这个位置嘛？如果当时红灯的时候甲在这个地方都停住的话 ，A 跳出来那个时候甲根本还没到，所以呢，代表甲在这边闯红灯跟 A 的死亡结果依然有条件关系，这考试啊就要这样写啊，因为考试这里的条件是不变的嘛。那如果是在真正的客观世界上，这个是在这个点超速闯红灯，一闯过去之后符合时速，过了500公尺之后有人跳出来撞到，请问那个500公尺的车祸跟500公尺前的闯红灯有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世界上根本难以证明。因为一个人哦，闯了红灯之后，也可能变得很慢，也可能没闯红灯，后面加速，变化太多了，对不对？你很难说那边的受伤跟这里的闯红灯有因果关系嘛？可是你看考试就是考一个假设的案例，你这里的条件都不变，他在这里闯红灯，如果不闯 ，A 跳出来的时候车子还没到，显然这里的闯红灯的行为跟 A 的受伤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对不对？因果关系建立了。第二个，请问在这里超速闯红灯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当然有啊，超速闯红灯就是一个交通规则禁止的行为，所以已经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可是我现在检讨的是，这里所制造的风险算不算实现了 A 死亡的结果？请问禁止十字路口超速闯红灯的立法目的是在干嘛？是在避免十字路口的车祸吧？还是在避免远离十字路口的车祸？显然，它是在避免十字路口的车祸，因此我们会说 ，A 在那个时间点死亡结果的发生，之所以不能算在这个某甲在这里闯红灯的这个行为的头上，理由是因为 这个结果并不是这个风险所实现的，我们是用规范目的关系来解释这里的风险实现的问题，这样了解吗？所以最后这个例子，教科书的这个最经典的案例，为什么甲对 A 的死亡结果完全不用负责？你两个点都要写才算完整啊、哦！如果你探讨的是这个点的行为时，理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容许风险，有两个理由可以主张：没超速，因为没有违反规范信赖原则。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的行为对 A 的死亡结果不用负责？虽然制造了风险，但是风险没有实现结果，因为结果的发生并不在甲所违背的那一条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大家了解吗？好，所以结果不用规则。好，如果你只写那一年或只写这一点，都不算满分啦。哦，这样，因为你讨论不够详尽啦。好，讨论不够详尽。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当然了哈，其实变化很多、啊，搞不好呢哈，在这里他这个超速，他就是因为超速。在这里要超速，所以呢 A 跳出来的时候，甲才会刚好到那边嘛。你也可以探讨这里的超速跟 A 的受伤结果该不该规则。这里超速，但是这里完全符合时速哦。那这里的超速当然跟 A 的受伤是有条件关系。这里的超速也制造风险，但是这个风险依然没有实现那个结果，因为这里的超速并不是要在规，并不是要规范，并不是在规范说后来你没有超速的时候。你会比较早到达某个地方而引发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嘛。好，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说这个结果依然是不能归咎给这里的超速行为，最起码在这一段过程中你是完全符合时速的嘛。好，你想这是一个其实在价值判断上大家可以理解的，只是你在考试的时候要把它写精致一点，好，写精致一点，就是每一个可能讨论的时间点都可以拿出来检讨，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架构去做一个说明嘛。好，这是规范目的关系，好，规范目的关系。好，那这个是各位可以把它当成第一个拿出来检讨的，就是风险实践里面就拿规范目的关系拿出来检讨，是比较可能争议性比较小的啦。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啊，称为结果的可避免性。这个将来我还会在过示范那边呢，跟各位再详细的讲。但是呢，我现在呢先讲一下啊、哦，结果的可避免性，这跟规范目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结果可避免性呢，就呼应了我们今天是在检讨结果犯，对不对？我们今天检讨结果犯，说这个结果可以算在这个行为的头上，或是算在这个行为的账上。一个合理的讲法应该是说，你这个结果在个案中可以被避免，结果行为人却不去避免。这时候结果算在你的头上才合理嘛？因为这个结果其实就不可能被避免，那么不管你怎么做，这个结果还是会发生。那这个结果算在你头上，并没有预防的一个意义嘛？好、哦，所以我们要强调结果可避免性。可是这个结果可避免性，你可能会发现大部分的案例里面，哦、都是在过失犯检讨，在故意犯，其实哦。检讨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低啊？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结果可避免性啊，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你会发觉说它跟条件说很类似。尤其是在故意犯的情况下，你检讨条件说，其实同时就是在检讨结果可避免性。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甲拿刀子刺到乙的心脏，刀子拔出来，乙倒地死了。请问你的死亡结果可不可以算在甲的头上？我们是不是先检讨因果关系？现在甲刺乙，乙死了，我们怎么检讨因果关系？没有甲的刺就没有乙的死，这叫有因果关系吗？反正就是没有甲的刺就没有乙的死，因果关系是不是建立了？是不是同时也告诉各位，没有甲的刺，乙的死亡结果可以被避免？所以这里的条件因果关系跟结果可避免性根本就同一件事情，没有甲的刺就没有乙的死，就代表了没有甲的刺，乙的死亡结果是不是就可以被避免？好，所以这里条件的因果关系跟结果的可避免性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在过失犯的情况下，我们往往还要另外检讨结果可避免性呢？现在甲开车撞到了某乙，请问乙的死亡跟甲的开车驾驶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甲开车经过这个路段撞到了从路口出来的某乙，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没有脚的开车经过这里就没有乙的死，因果关系是不是有？哎，可是车子本来就是被制造来开的啦，甲开车没什么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显然不可能说这个死亡结果有没有算在甲的头上，是建立在开车跟不开车之间，因为车子本来就被人家用来开的嘛，对不对？条件说呢是建立在甲开车经过这里撞到了乙，如果甲没有开车经过这里就不会撞到乙，好，是这样。所以呢，条件的因果关系是有的。可是你看，我们在探讨制造风险怎么检讨，我们一定找甲到底有没有超速，有没有违反哪个规定而制造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的本案的结果呢？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要探讨一个结果可避免性。比如说啦，这个路段只能开40公里，甲当时开乙背开80公里，就是因为他开80公里，结果在乙呢从入口出来的时候，甲来不及刹车或是刹不住车而撞到了某乙。甲开车经过这里撞到了某乙，跟乙的受伤死亡有条件关系。甲超速行驶也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个风险算不算实现了乙死亡的结果呢？风险算不算实现了乙死亡的结果？我们还要检讨什么？现在当时甲是不是开80公里，是不是违规了？这路段只能开40，我们就会这样判断。如果你开40公里，这个悲剧就这个结果是不是就可以被改变？如果就可以被改变，代表这个悲剧就是你开80公里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而实现的嘛？哦，所以我们这里的结果可避免性呢，就是建立在违规跟不违规之间，而不是建立在开车跟不开车之间。开车跟不开车之间是在讲什么？条件关系，就是有没有开车经过这里之间是条件关系，但是违规跟不违规之间是在讲什么？结果的可避免性。因为行为违规而制造风险，我们就要探讨，如果它不违规，结果可不可以怎样被改变？如果可以被改变，那结果就可以归咎给行为人。大家了解吗？好，这是结果的可避免性啊。大概就先这样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啦。风险实现的效应概念，一般来提到大概就有这几个。那我觉得建议各位就是说，你可以先检讨归纳目的关系或是结果的可避免性，好，再来检讨这个反常因果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你运用的归纳目的关系跟结果可避免性，哦，大概问题就解决了。尤其是你看，哦，刚才我在讲归纳目的关系的时候，它最常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第一个行为人做了一个行为之后，中间又介入了另外一个人的行为，最后结果发生了，该不该算在第一个人的头上？好，该不该算在第一个人的头上？你可以用这个规范目的关系，好，来做一个说明啊，好，来做个说明。好，接着呢，好，我们再来讲一下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好，其实有些老师呢，并没有独立的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是还是把它归类在风险实现啊的部分，大部分的哈。那这个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哈，他这样的讲法很笼统，算不算在这个构成要件所掌握的范围？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还有点循环论证。这有没有在构成要件所掌握的范围？那我们当然问，那什么叫做在构成要件所掌握的范围？这里呢，他们有提出几个效位概念，但是这个都有争议的哦，有争议的。例如说，自我负责原则。自我负责原则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只为他控制的事情来负责。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行为可以控制，而是被害人可以支配的，原则上不能算在行为人头上。啊，哦，比如说啦，啊，哦，以这个吸毒这件事情，某甲贩卖毒品给某乙，已经贩卖了好多年了。某乙一直都是固定跟某甲买毒品，那大家都知道，毒品吸久了不会长寿，反而会怎么样？会比较容易提早结束生命嘛。好，那结果呢？某甲这个7、8年来都一直卖毒品给你，结果有一天某乙呢在吸毒的过程中就暴毙死了。那经鉴定哦，这个人跟吸毒是有关的。好，某甲呢吼，这个卖毒品给你，他当然已经构成了一个贩卖毒品罪，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某甲贩卖毒品给某乙，结果某乙最后因为吸毒而死亡， 请问某甲构不构成杀人罪或过失致死罪？某甲的贩毒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依然有条件关系嘛？对，如果他没有卖毒品给乙的话，乙就接触不到毒，因为这里的题目就是假设乙都是跟甲买毒品的嘛，所以有条件关系。卖毒品给乙有没有制造某乙生命的风险？当然是制造生命风险，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处罚贩卖毒品的原因嘛。好，是这样，所以他也制造了生命的风险。请问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了本案的结果？请问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了本案的结果？如果你从反常因果观来看，这不反常，吸毒吸久了会死是很常态啊，是不是？好，这个禁止你贩卖毒品的目的，本来就禁止你加害别人的什么？是生命跟身体嘛，这也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一条就规定说，为了保障国民的生命身体的一个健康或安全嘛。好，这个其实如果你从风险实现来看，你卖毒品给别人，最后也实现了别人死亡的一个结果嘞。好，可是问题是哦，问题是要不要吸毒哦，是谁在控制的？是你在控制的，你可以决定不要吸嘛。哦，你可以决定不要吸嘛。甲已经为他的贩卖毒品负责了，该不该对于乙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个领域，也有甲来负责？即使甲贩毒给乙，是导致乙会吸毒的一个原因嘛，对不对？可是就一个人该不该去吸毒，要不要去吸毒，原则上都还是他可以控制的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部分，甲没有办法对他没办法控制的部分来负责，反而乙自己不。要不要吸毒是他可以控制的，应该由乙自己来负责，甲不用负责。甲他只构成贩卖毒品罪，他并没有构成了杀人罪或过失致死罪，因为这个客观构成要件不会改当。这个结果死亡结果不能算在行为人的一个什么头上嘛，或是这样子哦。除非是什么样的情况，甲强灌乙毒品，乙会吸到毒是甲在控制的，或是这样子。强灌乙毒品，结果过量死了嘛，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当然是可以构成杀人罪啊。我是就乙要的吸毒别而言，是乙自己可以控制的嘛。这个是关于这个自我负责人，他基本想法就是说，一个人为他支配控制的范围内负责，对别人控制支配的范围内，应该由那个人负责才对。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再举个例子，例如说，这个某甲呢，跟某乙呢，去飙车，为什么去飙车呢？理由是因为说，这个，上次哦，某甲输了某乙，结果这一次某甲要跑回颜面，就一样约乙而去开车的比赛啊。我们知道开车有时候也是一个纾压的方法，可是有时候开得太离谱了，真的是危险性真的非常非常高。就他们两个人呢，就骑重机啊，骑重机在那个国道高速公路上。当然我们的国道高速公路，我是不太知道说有哪些路段是一定可以开放，可能大部分还没有了。就他们就在国道高速公路上去飙这个重机，都是改装的。结果甲呢，为了这一次呢要讨回颜面，因为上次输赢嘛，油门呢越吹越快，就到最后虽然赢了。但是呢，也失速撞到那个坑格挡，结果就死了。请问某乙答应跟某甲去飙车的约定飙车行为，约定行为，或者某乙实际上在现场也在加速的驾驶行为，跟甲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因为如果乙没有跟甲约好去飙车，没有去。或者是乙在现场呢，油门都不吹，甲也不需要越吹越快，对不对？所以乙的跟甲的约定行为，跟乙在现场的驾驶行为，跟甲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约定好跟人家去高速公路上飙重型机车，那个路段如果没有开放的话，它一样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嘛？请问这样的风险有没有实现的结果？禁止你飙车超速行驶的立法目的，本来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超速驾驶之后会失控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从这个制造的风险跟结果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反常或是违背规范目的的一个情况可是问题是这个油门是谁在控制的？ 甲会越洗越快，不是乙帮他吹油门，是甲自己吹油门的、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在甲控制的领域，乙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嘛？啊，是这样。乙已经为他跟甲去飙车的一个行为，他有可能构成刑法公共危险罪章的犯罪啊。我们刑法185条哦，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里面的其中一个概括的条款是以他法妨碍公众往来安全，那个他法。目前我们的实务上、啊、是包含了这个飙车超速那个超速行驶，大家达到一定的程度了。但如果你是什么集体飙车等等，那已经达到了拥塞陆路，当然是一般的范围。可是有可能是有一两部车很快的去开，虽然道路还是可以有人通行，可是你那种速度已经会引发其他的人驾驶的一个疑虑或安全性的话，还是有可能构成185。所以乙跟甲呢去这个飙车，他有可能已经为公共危险罪章的行为来负责。他应该为甲的死亡结果负责，尤其是甲要怎么骑，油门要吹多用力，那都是甲控制，乙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乙对甲的死亡结果不构成过失致死罪，乙只构成刑法185的这一个危险犯的一个犯罪了、所以超速行驶在我们国内目前是有可能构成185的，不一定要蛇行逆向，单纯的超速是有被检察官起诉法院判刑的。你会说那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在干嘛？我们不是有超速的开罚单吗？对不对？那个通常就是说你的速度只是超过一定的范围了，但是如果你已经，例如说你今天在高速公路你开250，对不对？250是现在很多进口车都可以开得到的，通常它可以开250以上，对不对？像宾士的，只要3000cc 以上的车子 ，BMW 3000cc 以上的车都可以开250，只是呢要把封印解开嘛，对不对？那曾经有人呢在那个苗栗路段开270几啊，一个女生呢开了宾士600啊的那个双门的跑车啊，对不对？开270几啊，或是这样子，他以为说那个警察的测速雷达照不到，就拍出来之后，警察都吓到，说270几，那是我们国内第一件没有公共危险罪要起诉的，没有蛇行，就只是开直路而已了、一样被起诉。检察官还出来开记者会，说我们为什么起诉？他说那速度快到了，那个在旁边开车的人可能都吓死了，或是这样子，咻一下就可能就不见了，可是。开那种，听说开那种，有开过那种经验的是说，开到那种速度的时候，前面是灰色的、或是这样子的，就是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只要一动哦，那个大概就撞到旁边去了，你那个车子稳定性要非常的高啊，或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有关这个自我负责原则啊，自我负责原则。可能男生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女生都没什么兴趣，是这样的哦。这个自从周杰伦演的那个电影之后啊，大家听说很多地方都不是在甩尾嘛，就是要看怎么样开车可以驾驶技术开的很好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除了这个自我负责原则以外，这个规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内啊，这个自我负责还有一个，再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我所谓有争议哦，是指真的有些人都不采哦，不接受哦。他们认为所谓的专业人员的领域啦，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属于专业人员要负责领域，你看为什么会把它放在一块？我刚才讲这个自我负责原则是一种控制的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只为他可以控制的事情负责。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他可以控制，是别人在控制，是该控制的那个人要负责。那专业人员他就是比别人专业。他就是被训练出来处理这种案子，所以呢，如果属于专业人员要掌控的范围的话，结果应该算在专业人员的头上，不应该算在其他人的头上。这是属于专业人员负责的范围。好，比如说啊，看你赞不赞这样的一个结论。我先举一个哦，我们的老师哦，在书本上哦，曾经举过的一个案例啊，是在德国的。学界跟实务界也有蛮大的争执的，好像我明东老师举的这样的案例，他说，在一个这个弯道里面啊，这个某甲货车哦停在这里，可是这个路段啊，全部都是红线，完全禁止临时停车，因为那个角度非常的大， 拍摄看到这边的人呢，其实还看不太到这里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哦。所以呢，这边呢完全不能临时停车。结果有一天呢，这个货车司机甲哈，他因为有那个客户卸货的要求，他在这边临停卸货。结果刚好呢，卸货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警车经过，这个警车呢从这边开过来，看到他就警车呢乙跟丙呢，警车就停在这里。就这两个警察呢，都下来跟甲讲说，甲你违规了，要开走。然后另外一个人叫他开走，另外一个人说他驾照行干嘛出来给他开罚单啊？就在乙丙跟甲沟通的过程当中，一个机车骑士 A 从这边经过，到这边的时候才看到一台连接车在这边闪避不及，撞到了车脚倒地死亡。好，请问甲乙丙对 A 的死亡结果要不要负责？这个例子里面没有争议的是，在德国学界跟实务界没有争议的是，两个警察对 A 都要构成过失致死。好，那有争议的是甲，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两个警察呢，他的执法行为有严重的一个这个违规啊。怎么讲呢？加入警察执法的目的不是增加国库收入啊，不是开那张罚单，是要避免交通上的风险。警察两组，两人一组执勤啊，总是有他的目的嘛。当他把车停这里可以，一个人下来要求他离开，要开到旁边，另外一个人要在这边怎么样指挥交通，警示后方说前方有状况，是不是？就这两个人呢，都在这边讲开罚单的事情，就是他的执法的行为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警车呢，要把它停在这里。我们有时候看到警车停在事故车的前方闪灯，对不对？就让后面人知道说前面有状况。结果这个警车虽然停这里不是说不行，只是说他们两人一组，一个人 下来要求甲离开或开罚单，另外一个人在那边指挥交通。他们这里的执法的一个行为，这里的不做，跟 A 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而且这个反而是警察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最核心重要的任务嘛。所以这两个警察对 A 的死亡结果都成立过失致死罪，这个在德国学界跟实务界没有争议。他们反而有争议的是甲该不该构成过失致死罪。甲停在这里 ，A 撞过来。A 就是撞到甲的车脚死了，所以甲的违规停车的行为跟 A 的死亡结果条件关系。违规停车有制造的风险，这个风险也算实现了死亡结果嘛？好，因为你不能在那边停车嘛，不能在那边停车，规范目的不就是在那边停车会引发事故，会引发人命的死亡或受伤嘛？好，可是问题是啊，虽然他这边违规，而且违规的规范目的就是要避免有人这个撞到了这边违规停车的这个车辆而受伤死亡。可是问题是，这个事件在 A 还没骑车到这个地方撞到甲之前，警察已经介入接管了现场。警察就是被训练出来怎么样控制交通上的风险。所以这个地方，有人说，因为警察的介入就要排除某甲的规则，某甲只构成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通的违规，要开他罚单，但他不构成过失致死，是警察构成过失致死。好，那这个例子有争议的就是，乙丙没争议，就甲有争议。该不该因为有一个专业人员的介入接管现场之后，肇事的始作俑者就不必被归责，或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进来之后，警察本来就可以控制现场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该不该由一开始最原始违规的那个人来负责？其实这也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啊。我们也知道 A 怎么最后是 A， 实际上客观上怎么死的？他撞到甲的车脚死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呢，因为警察已经介入，警察执法的这种行为跟 A 的死亡结果有因果，也制造风险，风险实现，而且这是警察执法的核心嘛，啊。所以该不该以专业人员介入排除第一个人的规则，这里是有争议的啦，哦。好，那这个是一个蛮特殊，大概五五坡，有人赞成甲不用负责，有人认为甲还是要负责。那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问题，该不该有专业人员介入就排除第一个人的规则？你看我刚才举这些例子哦，这里的难题都是什么问题？一定是这个案子里面结果出现的最起码有几个人以上的行为。两个人以上的行为，第一个行为做了之后介入第二个人的行为，结果该不该算在第一个行为的头上？我们该运用哪些原则？ 如果今天第一个行为制造了风险，而这个风险顺便实现的结果，如果别人的介入反而是假违背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例如说乱放药、乱放枪，本来就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这个误用或滥用，这时候要规则嘛？那也有可能是结果发生不在第一个行为所违背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结果就不用规则嘛？可是你看，我们这里就跑出了一个专业人员负责的范围。明明甲违背了规范，他的立法目的就是在干嘛？就是在避免呢，因为你在违规停车，有人会撞到你嘛。结果的发生是在这个规范目的的范围之内哦。可是呢，德国学界还是以另外一个概念在推翻掉前面的规范目的关系，就是属于专业人员负责的范围。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在学界里面的一种原则跟例外。有时候结果的发生在你所违背规范的立法目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可以由另外一个说有专业人员的介入又排除另外一个规则，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原则做一个一些比较啦，当然呢，没有一本书本上写得够详尽，因为理论上这里的案型还有哪些？第一个行人做了之后，中间介入了第二轮的行为，结果发生了，有可能有哪些组合？第一个人是故意，第二个人是故意。第一个人是故意，第二个人是过失。第一个人是过失，第二个人是故意。第一个人是过失，第二个人是过失。有很多种情况吗？对不对？那实际上都没有关系啦。重点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规范目的关系、反常因果关系，还有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员负责的范围，它可以有原则，也有什么例外啦。好，这里各位这个思考一下啊。但是呢，其实那个专业人员负责的范围哦，它不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绝对的。你也可以选择不赞成的，那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取舍。我曾经在某一个案例里面啊，我也知道说学界有这个规范目的关系啊，有这个属于专业人员负责的范围。但是我觉得在我那个案例里面，我觉得运用好像不太合理吧啊，所以我就尝试去说服这个法官说。不应该这样，就法官最后被我说服啊，被我说服之后，当然那个被告那时候就构成了这个过失致死罪啊、哦。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他什么样案例呢？就是说，有个计程车司机某甲啊、哦，他开车的时候违规右转，而且速度很快，撞到了过马路的 A 啊、哦，过马路的 A， 结果 A 呢骨折了。但是它不是开放性骨折，它是闭锁性骨折，它的腿骨骨折、小腿骨骨折、闭锁性骨折。那 A 也受到了蛮大的惊吓，被送到医院，但他没有昏迷。医生乙呢，替 A 呢，这个治疗，做一些这个外伤的治疗，然后去看，因为他车祸，看他头部有没有一些影响，等他弄好之后，就在观察区里面。结果后来呢 ，A 呢窒息死亡，窒息死亡就是我上次应该有讲到的，骨折之后那个骨髓流出来，进入了血管之后，随着血液循环到了肺部形成栓塞 ，A 窒息死亡。好，甲方的起诉呢，甲跟乙两个人都过失致死，但有业务过失致死啦，两个人过失致死，一个计程车司机甲，一个乙，好。可是家属呢已经跟计程车司机在甲方起诉之后和解，所以家属呢来法庭上跟法官讲说啊，跟法官讲他对计程车司机甲不告，要撤回他的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的话，在第一审之前是不是可以撤回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这明明是过失致死罪啊，又不是告诉男人之罪，过失伤害罪才是告诉男人之罪吧？好，可是那个家属表示不告了，要撤回。法官立刻想到一点，他问说：虽然检察官起诉两人过失致死，可是他初步有一个想法。今天计程车司机撞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死，他只是骨折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医生以疏失的介入，对不对？最后应该负责的是乙构成过失致死，甲只构成过失伤害。如果甲只构成过失伤害的话，家属要撤回，我就应该要判不受理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检察官是起诉两个人都过失致死啊，可是法官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那个疑问，提出这样的疑问啊。那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说侦查检察官起诉这个 侦查检察官起诉这个过失致死，那公诉检察官当然不可能先自备武功嘛，而且到最后是过失致死还是过失伤害，还需要经过审理以及做价值判断，所以我觉得说不应该让这个建设司机讲这么早就脱离了这个审理的这个程序啊，或是这样讲啊、哦。最后呢，哈、哦，我的主张是说，不应该让乙的介入排除了第一个的规则。理由是说，哈，有虽然你是专业人员，可是你想想看，即使这个专业人员乙发现了假的这个啊、哦，发现了这个 A 的骨折，他发现了 A 的骨折，他是不是可以把骨头敲回去，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其实骨头敲回去，这个医生已发现了 A 的骨头，把骨头敲回去，请问已经流出来骨髓会不会再吸回去啊？不会啊，我这骨折是不是已经断了，对不对？骨髓是不是流出来了？你到医院去，医生发现的那个骨折，他把骨头移正回去，已经流出来的骨髓是回不去的。所以事实上，蒙甲的这一个把乙腿撞断的这个行为，其实对于 A 的生命就是个高度的风险。而且呢，依照医疗的实务，即使呢一个人腿骨骨折之后，这个脂肪没有出来，即使你把骨头敲回去啊，把骨头敲回去，你给他一些治疗，也未必能够避免他的栓塞。所以有些人很倒霉，就是说啊，他刚好呢哈、哦，那个血管呢比较僵硬。就是说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这样子，结果呢，哈、哦，栓塞又比较严重，即使医生当时要救你，也不一定能够救得活啊，或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说，这个某甲这样的行为，不应该由专业人员介入，因为专业人员介入，他未必能够控制啊。重点还是他不应该这个超速违规右转吧，然后这么严重撞到人家的腿。哎，不管我这样讲对不对，或许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太严苛了，或是这样子。但是呢，哈，最后法官被我说服了，建设师也判过失致死，建设师判过失致死，啊，虽然他跟家属和解了，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亡当然要觉得表达很大的遗憾，要很慎重嘛。应该说我家属和解，我就撤回了，就法官最后还是认为说他应该是要构成过失致死的。那时候法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他也没有因为专业人员介入就让第一个人就不用归，因为你要是有专业人员介入，未必他可以控管现场，不代表他可以支配事件，跟这个例子不一样。这个例子他警察一介入之后，叫他离开，或是在叫他立刻叫他离开，或是警察一介入之后，在后面警示，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嘛。啊、哦，这个例子是医生介入也未必能够控制啊，而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呢，我认为前面这个人依然还是构成什么过失致死罪。虽然我们实务上呢没有用科安会这理论，可是我后来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你可以看一下哈、哦。你翻到前面那个相当因果关系那个部分，翻到前面相当因果关系的部分，24、38页这边，往前面翻相当因果关系。我要举一个91年台上6127号判决，这个91年台上6127号判决，你从中间开始看。至于医院之医疗行为介入时是否中断因果关系，虽然他还是用很原始的那个名称叫中断因果关系，一是情形而定。倘被告所受的伤害原不足以引起死亡，是因医疗错误为死亡之独立原因，例如使用不洁的药械致发生细菌感染，其因果关系中断。虽然他还是用比较早的那种名称的啊。但是如果被害人是因被告之伤害行为引发疾病，是因疾病致死，送医是有消极之医疗延误。你看哦，消极之医疗延误，也就是说这个医师的疏失行为并不是一个作为的疏失，而是一个不作为的疏失啊。消极的医疗延误，未及治愈，此乃医师应否另负过失责任的问题，与被告行为无影响，伤害与结果间仍有因果关系。我们实务上虽然都没有科安规则理论，可是他在里面所提到因果关系中断的概念，就是一个规则的一个想法嘛。只是以前用中断这种想法，现在用规则这样的一个概念或名称嘛。你看他说哦，如果今天医师哦有消极的医疗延误，这是医生要不要另负过失责任的问题。 不能够排除第一个人的规则。请问我讲的这个医疗疏失，医生没有发现他骨折，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啊？他骨折，客观上骨折，医生是没发现，是不作为吗？没发现是一个不作为吗？那这样足以代表说，甲原本身的作为，就足以可以导致死亡结果发生，这个风险高到足以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因为不作为的特色是什么？不作为的特色就是不干扰自然流程下原本会出现的风险，对不对？不作为就是不去阻止某个风险嘛，或是这样。所以这足以证明说，甲的行为的风险原本足以导致结果的发生。好，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天医师的介入未必一定能够排除第一个规则，因为他也没办法确切的控制嘛，我没办法确切的控制。好，当然了，这个例子哦，这个甲构成过失致死，那您那到底乙构不构成过失致死呢？乙构不构成过失致死？一审法官也判医生过失致死，啊，一审也判医生过失致死，那其实被起诉了两个医生嘛，一个是急诊的，一个是当时在急诊室的医生，一个是主任啊。那最后一个有罪，另外一个改判无罪了。好，改判无罪。那当时我主张是说，为什么他没有去照 X 光？但是他们讲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不会照。我那时候年纪比较轻，一直没办法理解。所以我用一个比较严苛的想说，我觉得我们台湾哈，这个医生哈，这个如果都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属来看的话，他应该会去照 X 光吧？他是车祸到医院的呢。膝盖也有外伤了，为什么不去照呢？但他们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针对最危险的。当时外伤我都有包扎了，我们只用在他脑部啊，因为他头部也有受伤，而我们去压他的脚，他也没有喊痛，所以我们没有不会在那种情况下去判断他有这个骨折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的讲法是，我认为这个标准不应该这么低，我觉得。这个医疗这边的注意标准不应该这么低啊、哦！当然呢，这个法官那时候有接受我的看法了啊、哦，但是呢，后来我这个辞掉这个原本的这个公家机关的工作之后，当了辩护人之后，这个了解的事情又更多了。有一天我碰到了这个几位医生啊，哦、然后聊聊聊，他们就有聊到这个案例。然后我讲的还比他们更详细，他说：“哦，你这个案子真的很清楚。我就说，对啊，这个案子我有处理过啊。”我讲，哦，他们就说：“哎，你这个案子哦，我们现在在我们那个医生的那个急诊的那个医疗界，一定都会提到这案子。”我说什么？因为让我们医生吓死啊，是不是这样子？急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这么多，尤其急诊的那个医生未必是个骨科医生啊，是不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么多的状况啊，所以等于说他在急诊的时候，他还要问很多人来了解这种情形啊，否则他最后被检察官认定有过失啊，或这样子啊、哦。可是那时候法官会被我说服，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就判了这个过失致死啊，哦，判了过失致死。哦，是这样。那当然呢，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你会觉得说不应该注意标准这么低。可是他们也有他们专业的想法，说他们应该先处理哪一块啊？好、哦、像我再举个例子，我有处理现在这种医美的案件很多嘛，对不对？不管是男生女生，胖了要减肥，对不对？要割双眼皮做什么很多啊、哦，这医疗纠纷很多。那一个女生比较胖，她去减肥，20岁女生去减肥。可是呢，他吃减肥药吃了两个月之后，死了。后来大家还知道他有什么先天性心脏病，连死者自己都不知道，家属都不知道。那医生该不该知道？那检察官就质疑说：“你要开减肥药给他吃啊！你开减肥药给他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判断他有没有心脏病呢？”那医生的讲法是说：“20岁的女生，哦。”女生先天上就比男生比较不容易有心脏病，他们基因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开给他的药，哦，开给他的药，其实医生现在减肥开给这些人吃的药，其实都是治感冒、治咳嗽的那些药啦。哦，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治感冒、治咳嗽的这些药，大家吃了之后是不是都会好像有一些心悸啊等等这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吃感冒药，我心脏会跳得比较快等等的。那为什么要开这药？心脏跳得快，你才会减肥，就好像人在运动一样啊，新陈代谢才会快嘛。 所以吃减肥药为什么有心脏病的人会死掉，就是这样子，因为它就是呈现在运动的状况，你有心脏病你承受不了啊，而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些感冒药、咳嗽药，其实它都有让我们心跳加速的一个作用。那医生就想说，请问我开一个感冒药给别人吃的时候，我会先判断他有没有心脏病吗？不是这样子，尤其他是20岁的人啊，为什么判断他有心脏病呢？那当然，我们不懂的人就很好奇说，哎，那请问你怎么样判断他有没有心脏病？他说，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心脏病。你找任何医生来都没办法判断他有心脏病，除非你做侵入性的检查，心导管。一个减肥的人，我先听他做心导管，有这种事吗？是不是？我开给他的只是一般的感冒药啊，或是这样子啊、哦。他又跟我讲他没有心脏病，或是这样子，他也从来没有心脏病的病史，或是这样子。可是那个女生真的就有心脏病，没有人知道啊。那个医生该不该问过失致死啊？法官呢？检察官都说，哎，认了，这个小事情，反正你们都和解了，都赔偿家属们都和解了，啊。可是呢，医生还是要争，我没有过失啊，我没有过失，因为这关系他的名声嘛，对不对？虽然他该赔的钱也都赔了啦、啊，该付的保险费什么都几乎都赔了，但是还是要争没有过失，因为他认为一个20岁的女生，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她有没有心脏病，啊，那你不要以为说医生看这些药很奇怪，我们所谓的药啊，它都有它的作用，对不对？有它的正作用跟副作用，那个副作用不是负面的副，是正负的负啦，就是一般医界所讲的，等于说标签外的使用啊，就是说这种药一般是用来治疗这种病，可是它有另外一种其他的效果可以治疗什么病？就像最有名大家都知道啊，威尔刚以前是用来做治疗什么的？心脏病的嘛，是不是？可是它却做另外一种使用，反而另外一种副作用现在比那个正作用还要更有名。是不是这样子？那现在医界都很习惯用这种疗法来减肥。后来我了解之后，原来肥不可以乱减嘞，或是这样子，吃减肥药真的风险很高啊。吃减肥药之前呢，最好是全身做完健康检查就去吃，或是这样子，否则的话真的风险很高啊。好啦，今天就跟各位先讲到这里哈。那有关规则的部分，我大概就讲这些问题。我想大家把这些例子哈，做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然后去思考一下，应该大概可以掌握了8-9分了，是这样。把今天先讲这边。 It's 8:49 p.m.